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6集。桑延永远信守承诺。二，记忆在一瞬间被拉扯出来，回到那个新学期的下午。温以凡记得那是极其冷的一个冬天，教室内的窗户紧闭，空气不流通，却依然有不知从哪儿吹来的冷空气。他的手指被冻到僵硬，写出来的字都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温以凡听着数学老师催眠式的话，有点昏昏欲睡。这个时候，张文红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的手上拿着台手机，表情有些匆忙和慌乱，打断了老师的讲课。 抱歉啊，陈老师。 数学老师问：“怎么了？” 啊，有点事。以凡，你出来一下。 张文红看向温以凡，不知为何，见到张文红的身影的那一刻，温以凡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仿佛是发生什么大事情之前，上帝出于怜悯给当事人的一个缓冲。可他以为只是件小事情，觉得顶多就是挨一顿训，亦或是把家长叫过来，觉得接下来要发生的只是那个年纪常常经历的天塌了般的所谓大事。周围同学的目光立刻转向温以凡，就连在桌上趴着的桑延也稍稍直起了身。温以凡立刻清醒，有点茫然，放下手中的笔往张文红的方向走。张文红把他拉到一侧说话，像是怕刺激到他，张文红的语气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柔，话中的同情显而易见。 你进去收拾一下东西，你妈妈刚刚跟我打了电话，说现在过来接你。 怎么了？温以凡愣了。 你爸爸…… 张文红艰难地说完， 情况不太好。 那一瞬间，温以凡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，这话没有任何的预兆，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觉得是天方夜谭，听到了极为莫名其妙的话语。可是他不敢去反驳老师的话，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在抖。温以凡面无表情地回到教室，他站在位置上，直接把抽屉中的书包扯了出来，哗啦一声，里头的东西被他这力道带动洒在了地上。数学老师再次停下讲课，皱眉道：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对不起老师。温以凡呆滞地转头回过神，说完，温以凡慢吞吞地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坐在旁边的同学也蹲下来帮忙。他轻声说了句谢谢，站起身，背上书包，准备离开。临走前，他莫名往桑延的方向看了眼，他还坐在原地，神色不明，目光放在他的身上。两人的视线交汇，温以凡用力抿了一下唇，转头出了教室。他的手上拿着张文红给他的假条，快步往校门口的方向走，大脑里全是张文红刚刚的话：你爸爸情况不太好，情况不太好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爸爸为什么情况就不好了？他爸爸明明好好的，前段时间还跟他说过段时间就要回家了。把假条递给保安，温以凡出了学校，从书包里把手机翻了出来。他开机，像是想有个确切的结果一样，立刻给赵元东打了个电话。过了好一阵，那头才接起来。赵元东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明显是刚哭过。 阿江。 在这一刻， 温以凡才真正相信了张文红说的话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却像是有什么梗在喉咙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也不想听赵云东把话说下去。 我让你大伯去接你了，但他过去也得一段时间。 赵云东勉强稳了稳声音，把话说完。 你直接打个车过来十一院，你大伯母会下去接你上来。 好。温以凡轻轻地应了声。温以凡挂断电话，走到学校旁边的车站。南五一中是封闭式教育，学校的地理位置也偏，附近看着人迹罕至。温以凡等了好几分钟都没有看到有出租车过来，恰好来了一辆公交车，温以凡没再等，直接上了车。这个点儿，车上除了他和司机没有别的人。温以凡往车后排的方向走，觉得内心极其空，世界摇摇欲坠。车子发动，往前开了几秒，又猛地停下。温以凡坐在位置上，身子随着惯性往前倾。他抬眼，就见公交车的前门开了，少年爬上车来，跟司机道了声谢，微喘着气往他的方向走来。温以凡讷讷道： 你怎么出来了？ 突然不想上课了，试一下逃课的滋味。 桑岩坐到他身旁，随口说道。如果是平时，温以凡可能还会接着他的话多说几句，但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心情开玩笑，只是扯了一下唇角，而后又低下了眼。很奇怪的，泪意也好像随着桑岩的到来顺势涌了上来。过了几秒，桑岩低声问： 怎么了？ 温以凡又看向他，想摇头，眼泪却在这个时候完全不受控制地落下，一滴一滴地重重往下砸。温以凡觉得狼狈，立刻别过头，他竭尽全力地忍着眼泪，全身都开始发颤。他矛盾至极，觉得这一路极为漫长，却又希望永远都不要到终点。他看不到身后桑岩的表情，只觉得他所在的世界在这一瞬间已经彻底崩塌了。但下一刻，温以凡的鼻息被少年身上的檀木香占据，他的身子僵住，稍稍抬了结，视野被少年蓝白色条纹的校服覆盖，他的眼中还含着泪，无声地往下跳。隔着外套，他能听到桑岩的声音，轻到机不可闻，像是带着点安抚。这样我就看不到了。温以凡记得那天很冷，天空也阴沉沉的，被大片的浓云覆盖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压到地上，打下午的却看不到一丝阳光。他的视线还侧着朝着窗外，身上被少年衣服上残余的温热沾染，这是那个瞬间温以凡唯一能感受到的东西。温以凡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，过了许久，他才抬手捏住外套的一角，力道渐渐加重，后脊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。所有的忍耐都随着他这个举动在顷刻间消散，温以凡的眼泪像是流不尽一样，喉咙也控制不住地冒出了一声哽咽。身边的桑岩安安静静的，一言不发，无声的陪伴，只是用这种方式在告诉他，他就在旁边。到站前，温以凡勉强地将情绪控制住，他很少哭，此时眼睛哭得都有些发疼。他用袖子把眼泪擦干净，而后把桑岩的外套拿下来， 侧过头，注意到他的动静，桑延也看了过来，两人对视一眼。温以凡默默收回目光，用头发挡住桑延看过来的视线，静默无言。等车子爆站后，温以凡起了身，坐在外头的桑延给他腾了位，让他先下去，似乎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他只跟在温以凡的身后，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沉默。下车之后，寒意又袭来，毫不吝啬地在周围缠绕，怕桑延会感冒，温以凡把外套递回给他，说话的鼻音很重， 很冷，你穿上。 嗯，桑延接了过来，知道他跑出来肯定是因为他，温以凡吸了一下鼻子，又道：“ 你回学校吧，不要逃课，老师会生气的。到时候你又得被请家长了。我打个车就到了，我妈妈也会来接我的。” 桑延沉默几秒，应道：“好。”过了好一会儿，温以凡抬眼看他，很认真地说了句：“ 谢谢， 谢谢你能来，给了我支撑的力量，至少让我觉得这过来的一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。”这路公交车无法直达市医院，温以凡只能先坐到这个站，再打车过去。恰好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桑延一声不吭地替他拦下，而后他偏头，声音显得有些沉：“ 温霜降，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 所以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怕会说错话，怕会戳到他的伤疤，怕怎么安慰都会适得其反，也因此宁可什么都不说。“ 我不是太会说话的人，但不管怎样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 桑延弯腰盯着温霜降的眼，郑重地把话说完。在那个年少轻狂的年纪，大多数人说话都只是一时冲动，并不会考虑太多，也不会想到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这样的程度。等再大些，也许就会把这当成一句闲话忘掉，亦或是当成一段可有可无的、无法实现的往事。就连那个时候的温以凡也觉得桑延这话只是一句安慰，一句随口一说的安抚。可很久以后，温以凡才知道，原来并不是这样，桑延永远信守承诺，只要是他说出口了的话，不管有什么阻碍，不论多难，他都会拼尽全力的将它实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